酷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星期五好开心 TGIF 啊，再过两天呢，嘿嘿，哎，没有哦，这个礼拜会是一个 long weekend 的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大家可以一直开开心心的玩玩哦。所以呢，你可以去看影片呢、啊，在家黑啊，或者是关注酷炫的贴文，或者是去追星啊。那在酷炫呢，就有这个贴文，就说30秒可以测出你的追星人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呀？大家都应该有自己喜欢的 idol 吧 ？OK， 他的题目是这样的哈，大家可以去看看。假设呢，明天你就要去见你的偶像了，那你只能带三样东西进机场。你会从下方的几个选项里面选出哪三样东西放在你的行李箱当中呢？一共有八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应援的手幅或者是应援棒；第二个选项，充电宝；第三个，相机；第四个，化妆包；第五个，周边产品；第六个，耳塞；第七个，跟 idol 有关的卡册；或者是第八个，零食啊。你只能选三个，来看看你选的人格啊。OK， 测验结果出来了，如果选择一、五、七，也就是应援手棒呢，或者是周边，又或者是 idol 的卡册呢，代表你是准准的那种忠诚应援型啊的粉丝的追星人。那如果选择236，也就是充电宝、相机还有耳塞的呢，那你就属于冷静策划型的追星人。那如果选择的是145，也就是应援手棒、化妆包还有周边的话呢，代表你是视觉系的美人型追星人啊。还有哪些的追星人呢？大家赶快呢去到酷炫的 IG 来看看这个贴文就可以了。小鸡哥炫Be your on trend。 我是赢，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 不是啦，我们是勾炫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赢啊。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艾薇的《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炫猜猜猜。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相信过爱情，也相信过 Broccoli 和莹莹嘛，因为我们每次都分享给你很多很特别的冷知识。大家都知道“吹牛”这个字吧？形容的是你很爱车大炮啊，讲到好像东西很夸张，明明就没有，讲的好像是你做过这样子的吹牛。吹牛吹牛，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吹牛啊，它到底吹的是牛的哪一个部位，哪一个器官，到底是什么样的由来呢？ A 牛的胃， B 耳朵， C 肺部， D 皮肤哈。0383的伟彤，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我觉得是肺吧，因为那个肺你吹的时候它就会膨胀，就会很大那种嘛，所以那个就叫吹牛。我觉得应该是 C 呀、 啊。而且刚好“肺”这个字，就好像说你吹牛吹的这些东西都很肺。嘿 ，OK， 这样子好像又说得过去了。回来再听听看，你有没有特别的一些答案来分享哈？哇塞，进来勾炫骚控 DG5G 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 Broccoli 吧。记得去掉勾炫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使用骚控 DG Prepare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100 Maps 高速 5G 网络，现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手机勾炫 Be On Trend， 勾炫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Crispy 翠乐团的雨滴中有你啊，他和 Ryota 片山良太的演唱会大家肯定要去支持。6月13号晚上8:30呢，在 PJ Pack Narrow Event Space 温暖的开创，门票啊赶快去到 onetix.com.my 买就可以买到咯。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炫猜猜猜， 马上来让你脑洞大开啊。今天我们猜的还真的是吹牛这个字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呢？为什么会叫吹牛？为什么不是吹马？为什么不是吹羊就是要吹牛呢？吹牛吹的到底是牛的哪一个器官啊？ A 牛的胃， B 牛的耳朵， C 牛的肺部， D 牛的皮肤。我们的暴躁小憨星期五快乐啊，来猜猜你会不会猜对呢？ 我就猜的答案是 C 那个肺，因为你要吹牛，吹这个吹那个，你也得要生一口气嘛，对不对？然后你就要把那个话越吹越夸张，越然后你的那个气就越来越足，所以我觉得肺就是被拿来吹的主要器官啊。 哎，你还蛮聪明的耶，暴躁小孩，这样说的有理。因为我们在说话，在讲谎话、吹牛的时候呢，确实你的肺部、你的肺活量要很强嘛。你肺活量越强，你就可以一次过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巴拉巴拉的讲了一堆的那种吹牛车大炮。这样子好像说得过去，因为胃是吃东西，耳朵听东西，皮肤是拿来触摸嘛。目前还真的比较多人选择肺炎。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回来再听听吧。手机过圈 Beyond Trend。 如果问你一生里最棒的学生时期是什么时候，我 Broccoli 李伟俊肯定会回答中学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中学的朋友会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课堂上的笑声、操场上的奔跑、藏在纸条里的秘密、一起赶作业的日子，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第一次考到驾照在朋友去妈妈，第一次在学校过夜看星空，第一次喜欢班上的某某某，这些回忆都难以忘怀吧，所以好好珍惜吧。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黄子弘凡的《爱在分秒间》。今天来给大家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跟吹牛有关的哟。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猜的是跟吹牛有关的冷知识啊！大家都听过吹牛这个词吗？它到底吹的是牛的哪一个器官呢？为什么要吹牛啊？是有由来的啊！先来猜猜 A 呢，它吹的是指牛的胃 ，B 牛的耳朵 ，C 牛的肺部啊，就是我们呼吸的肺，而 D 呢，也就是牛的皮肤。来听听 Andy， 你觉得是 A、B、C、D 哪一个选项呢？ 吹牛，我觉得是耳朵咯，因为吹牛嘛，刚好他就是那种嘛听八卦这样子吧。答案就是 B。 OK， 可是因为我们通常讲，哎，你不要吹牛，哎，是指这个人他是负责讲的，他是负责讲这些无微不微的，那听的人才需要用耳朵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倒反了，或者是相反了呢？啊，跟大家讲一个三区法啦，不是耳朵啊，所以 A、C、D 其中一个就是答案，我们回来再猜吧。手机过炫 Beyond Trend。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八月仙玉的《我相信美好的存在》。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跟吹牛有关的冷知识啊！大家都有听说过呀，你不要吹牛啦，把牛吹得那么大，不要再说谎了。形容吹牛就是在车大炮，讲一些无中生有的意思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要吹牛？它到底吹的是牛的哪里呢？还真的可以研究得到啊。 A 牛的胃部， B 牛的耳朵， C 牛的肺部，也就是呼吸的肺啊。 D 的话呢是牛的皮肤。来听听看最后一个朋友的猜测，2542的支架，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我觉得是 D 皮肤，因为每次我就是听人家讲吹牛吹牛，就有吹牛皮吹牛皮，所以我觉得吹的应该是皮肤。 哎，真的是吹牛皮皮肤吗？其实今天选择吹肺部的呢是占了有 40%， 那耳朵的是占了 20%， 胃部的是比较少，多数的也是有选择皮肤的。正确的答案就是 D 皮肤。OK， 是真的有一个有迹可循，是有实际记载的哈，源自黄河上游的这个叫做牛皮筏子的东西。因为古代黄河上游缺乏这些木材嘛，那当地人呢，他们就会用整张的牛皮或者是羊皮呢来制作成那个皮筏子来渡河，就算是一个交通工具这样子。那在制作的时候呢，那些人们呢就要把这些牛皮吹开，吹得好像一粒气球，让它胀起来，再拿去晒干呢，才可以变成这个牛皮的筏艇。所以就有人夸口说，哇，你看我可以独自吹起整张牛皮，之后呢就变人被慢慢流传了，变成嘲笑你说你在吹牛，也就是说大话，说话不切实际的意思啊。所以大家学起来了，下次我们讲到吹牛是指吹牛皮哦，不是牛胃，也不是耳朵，也不是肺咯。学起来，手机歌声 Beyond Trend。